上海有个男仔因为似热播电视剧的大奸角就被人围殴了，真是无妄之灾来的。咦，齐隐 BB 早几日都摆了一幅相出来，原来年轻的689先生同叶继欢有九成相似，两兄弟咁。哎呀，早啲放出来嘛，如果早啲放出来，唔知689又会受到咩对待呢？我是外国移民顾问 MJ。 嗱，点解强国会咁强大呢？因为啲企业啊肯俾机会员工。嗱，最近咧湖北咧省咧收到一封举报信啊，话咧有间鞋厂咧就大规模生产啲假嘅名牌波鞋咁样啦。好啦，咁啲厂方入到去啦，啲执法人员，跟住咧唔系厂方入到去，执法人员入到去，咁啊见到个厂方啦，咁厂方就话啦：，喂，我哋呢度唔系造假，我哋系俾啲工人练一练手艺啊。哇，你话强国啲企业几肯俾机会员工咧？我系强国生还者白奇，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 生还者。喂，今次有两个人啦， 系啊，我哋又系两个人啊。上次系咪你唔喺度啊？ 系啊，我依家咧，我觉得咧就嚟会有一啲流言或者谣言咧，就话我同阿 Vin 不和噶啦，系啦，即系我依家粉碎咗啲传闻先，系冇不和嘅，系啦，唔知点解啱啱永远撞唔啱佢。 唔系，好在你都有三个人出声嘅时间，而家好似永远都系两个人咁样咧，即系好似系有啲系隐藏角色咁样啊，两个其实唔系同一个人嚟嘅，喺度扮系两个人咁样。 唔怪之啲听众话我把声头唔坚持， 根本就一个人扮嘅，系 根本扮紧喺度， 三个都一个人嚟嘅，所以永远都一个人可以出镜。 系啦，好耐冇见啦，真系 有嘛 ？OK 啦， 阿 Vin 去咗搬人仔，你啊去咗边啊搬女？ 唔系佢依家去英国搬英镑。 系啊系啊系啊，佢英国将啲人民币由香港搬去英国， 走资啊嘛，佢啲走资咪咁啊，呢啲咪 有排搬啊，佢真系 系啊。 嚟啊，你又忙咩咧？近嚟 我近嚟 忙搬女。 冇边有咁多女搬啫，边有咁多女搬啫？ 有搬去新界啊？ 唔系噶，即系各位听众就有机会啊！我明白嘅，系啊，即系 OK 嘅， 有机会俾阿白奇搬嘅，所有嘅女观众、女听众 系啦。咁讲翻啦吓，咁最近咧我就即系都好专心去即系睇多啲唔同嘅文章或睇新闻，为各位听众服务啦。你知道我不嬲系咁噶啦 吓， 系啦，咁就 睇啲咩文章咧？嗰啲我知啊，而家嗰啲色情书咧，唔系净系色情嘅，入边啲文章都 OK 噶，南极圈嗰啲啊嘛。 唔系啲文不好 啊 ，OK 啊，系啊，好 啊，好啊。 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咧嗰啲四句嗰啲古词。 啊，依家冇啦，依家冇噶啦，依家。 女女波大定点？湿滑滑，跟住压晒韵咁样咧。 系啊，咩令我起头？唔知乜点 啊？嗰啲好劲啊！ 系啊，系啊，嗰啲好犀利啊！ 日日作，真系唔容易噶都。 系啊，佢仲埋。同埋呢，即係我以前都認識得啲報界人士，我成日覺得呢成個報館入面文筆最好就係嗰班友，即係寫含所謂含翻風月版嗰班友，係啦係啦。 OK， 佢哋可以即係唔係完全地咁直白講出嚟，但係又好含蓄咁樣佢講呢。我唔知你又譬如話聽歌呢，阿鄭秀文有首歌咩《發熱發亮》咧，其實講緊嗰樣嘢噶嘛。 係咩《發熱發亮》講嗰樣嘢嘅咩？ 係啊，講緊嗰樣嘢噶。佢咩傾刻心願放過我吧？真係唔知啊， 有些 緊張不對嘛。其實講緊嗰樣嘢，但係佢係好含蓄地講緊嗰樣嘢。你係嗱聽完你都唔知講緊嗰樣嘢啦。咁而嗰啲報紙上面講嗰啲就梗係直白啲啦。咁但係都係即係有啲。有啲幻想空間，你係唔知佢講緊乜嘢嘛？可以即係咩直到黃龍啊？ 我睇黃龍踢波啫，真係 係咯。佢用一啲咁樣嘅形容去形容，係真係有佢厲害嘅地方啊。 係啦，咁我就唔係睇嗰啲文章咁咧，我就睇文章咧就好得意嘅。咁咧就係咧近排咧就好多文章咧就講阿葉繼歡。 哦， 係 一代偉人啊！ 一代偉人啊！依家 係啦，節目啊大飛哥、大飛兄佢哋有講呢個 topic 啊。 我都見到佢哋有講， 但係偉人。 系啦，真系我谂咧，可能过多20年咧，啲小学教科书就话叶继欢的嗰啲讲华盛顿咁咧，阿叶继欢的故事咁样，系啦，即系好，即系细个好穷咁样样，跟住大个立志就赚一桶金咁样样， 系又好爱锡佢个女啊， 系啊，咁跟住又 讲信用啊咁样， 跟住喺个监狱入边好讲义气啊咁样样，即系基本上我都觉得。啊，唔知系咪冤狱嚟？我越睇越觉得系咪冤狱嚟 嘅？本书系咪睇啊？佢雍正精嗰啲嘢？ 我又唔系睇文章啦，唔系睇书嘅。 我都好奇怪嗱，我对叶继欢先生啊，系咪英雄先生？叶继欢啦， 都系先生嚟嘅，都系先生嚟嘅。 即系我对佢本身就冇咩好咁坏咁，因为佢喺香港大肆喺度攞 AK47 嘅时候，我仲好细个啦。咁但系咧近呢10年8年，就算佢未死之前咧，咁之前都有睇啊。 雍正精的 危险人物嗰啲啦， 系啦，啲文章咁样咧，好少对佢有负面嘅批评，又确实，咁我就奇怪，咦？其实系咪中间即系佢系咪真系一个好人嚟嘅咧？咪真系被逼噶咁样嘅？你睇文章系咪睇到呢啲类似咁嘅嘢啊？ 嗱，我近排咧就睇好多网上嘅文章，咁头先网上文章咧就好似阿 MJ 你讲咧，咁就系讲到佢咧，基本上咧佢都系逼上梁山嘅啫、 嗯。 本身咧就因为个社会太腐败，同埋咧个资本主义太邪恶，咁所以导致佢误入歧途咁样样。咁咁跟住咧被逼做咗无奈之举，但系其实佢系一个义士嚟嘅，系啦咁。点解佢被人拉？我最记得，我啱啱近排睇一篇文章或者一个报道啦，吓，就系话咧，想当年咧，佢系西环，好似西环，上岸，跟住俾两个军装差人咧，咁就截到咁样。 咁佢同两个同党一齐嘅。 系啦，咁跟住佢两个咧就揾枪去即系指住嗰个差人啦，咁就同个差人讲嗱，我依家就可以放过你。咁但系咧，我放完你之后咧，你应承我当冇见过我哋，咁你就可以走啦。 因为嗰两个差人咧就同佢哋求情，就话喂，千祈唔好开枪啊！仲有个女噶， 系咯，跟住佢，因为佢自己又有个女啊嘛，咁咪心生怜悯咯。唉，大家作为老豆揾食艰难啫，就冇男人啦， 系啦， 系咁咪放咗佢。点知咧个差人咧屈美十咧就话：，哎，我见到叶继欢啦，咁就揾人去追捕佢啦。咁跟住最后佢又落网啦，咩样？ 系，仲我睇嗰个 version 仲有啲再戏剧性少少，系话佢咧就殿后叶继欢殿后，咁咧就俾两个同党咧就上车先。咁叶继欢又系殿后嗰、那个，所以咧嗰个差人就喺背后开枪。 系啦， 咁跟住就所以叶继欢就落网啦。 系啦，咁跟住咧，我见到好多网民咧就话：，哎，叶继欢呢个合意嘅行为，点解差人就恩将仇报咧？你识唔识呢个江湖道义咧？咩样？咁咧就好多人咧戥叶继欢唔抵咁样。 而我冇睇晒所有文章，我记得阿雍正精小姐佢都类似系。即系企喺阿叶继欢呢边嘅，佢就话认识叶继欢系一个讲信用、讲口齿嘅人，系啦，就唔似系会系佢咁样发生嘅事。佢就话应该如果呢个 version 系真嘅话咧，当年嘅警察嘅口供要有机有需要去重写咁样。 系啦，咁我觉得嗱个真相系点我唔知啦，嗰阵时我都好细个啦，咁但系我会觉得。会唔会夸张咗少少呢即系写到七合五二咁啊，真系 戏剧化咯。同埋即系咁样讲，我哋有时都要识分少少自己有个 judgement 嘅能力。即系听呢个咁嘅故事，我当呢个故事系点样真实都好啦。好啊，你话嗰个警察喺背后开枪呢件呢、這个应承咗大家咁样喺个信用上好似又唔啱，咁但系冇办法，一个始终系警察，一个始终系贼。咁你即係个警察喺背后執嗰、那个 執法 係啦，去维护嗰个社会嘅正义，咁其实係真係一啲错都冇㗎。咁佢用咗一啲唔讲信用嘅一个方法，咁你本身自己都係贼，你冇得怪人㗎喎。 係啊，咁呢基本上呢叶继欢今次嘅离世咁样啦，咁、呢就呢其实我见到喺网上面特别係即係勾起咗好多人呢对九十年代嘅回忆。咁、呢好多时呢就虽然佢系一个贼啦吓，咁啱啱又咁啱线近排阿树大招风又攞奖喎， 系啊， 咁跟住阿林家栋又攞埋影帝添，所以林家栋咪扮佢，系啊任贤齐扮佢，系啦，咁咧好多人咧一下子勾起咗九十年代原来有段咁嘅日子嘅，或者甚至系喂都几怀念九十年代咁样， 连你呢一啲都怀念埋一份啊， 系咯，连系咯， 我都系谂起啊，但系我就始终一啲嗰阵时冇咁切身感受咧，我就谂起嗰句歌词咯，咩七间金铺一粒差佬日日系咁报， 阿远兰，远兰， 系啊，当时就即系而家你行个金铺咧，就算旺角七间金铺，你都觉得冇乜问题噶嘛，一粒差佬冇嘢噶，就算当时占中咁样嘅时候，都治安都好好噶，即系香港我哋可能已经惯咗治安咁好，咁原嚟九十年代咧有一个。咁叫做治安比较唔好嘅年代，就係话诶唔係真係治安唔好喎，係一班嘅大贼睇住香港好似隨時落嚟就搵大做大世界啦咁样，好多打劫金行啊，每间金行出面都一定有个持枪嘅护卫啊咁样㗎嘛。 係咯，但係呢我就我都喺度諗緊啊，点解特别係嗰段时候特别多人打劫银行啦、啊、打劫金铺嘅呢， 我諗嗰陣时大陆比较穷啊，应该係。 可能係啊，即係可能即係依家金铺都多㗎，你而家金铺咪仲多过以前。 都是大陸人下來拿金的，不過不用不快的手段去拿了，這樣這些金多漂亮、啊、買一袋，這樣 對，真的有機會用不快的手段拿錢，用拿錢再買，是 是是是、啊、所以如果 阿 Vin 不是 我想要搬錢來買金， 如果葉繼歡先生在今時今日的年代其實是真的很受歡 迎噶，金铺好受欢迎，真系佢就行过七间金铺，真系买晒啲金噶啦，佢中意金啫嘛。 啊，头先讲听开 MJ 你讲咧，即系可能真系啱啱咧嗰阵时九十年代头啊，即系记得最多打劫就系九十年代头嗰几年嘅时候嘅。咁、可能嗰阵时真系咧，嗰阵时强国就比较仲未强啦吓，比较穷啲啦。咁但系又改革开放咗，咁咧就好多人咧都。开始识得向前看，咁咧就咁嗰阵时香港都系即系相比大陆有钱好多噶嘛，咁、可能就个个有猴主块肥猪肉咁样样，咁咧同埋咧我有听过另外一个讲法咧就系咧，其实八十年代嘅时候咧，曾经试过阿邓小平啊，曾经试过裁军嘅， 系 即系嗰啲解放军裁军咁样， 系即系减少个军备嘅人员， 系啦，咁嗰班人裁完军有咩做咧？咁我唔知道有冇赔钱，我谂点都有赔少少钱嘅，咁咪赔得几多啊？系啦，咁嗰班人成班军佬， 系 甚至咧可能唔多唔少有啲 collection 或者联系咧攞到啲装备翻嚟， 系 啦，咁咧就可能凭住佢哋嘅本事咧就去发嚟香港做一个专才发挥佢所长啦，咁就嚟打劫啦。 嗯，好似当时系咪叶继欢系即系叫俾人拉咗一个大贼咯，咁当时应该有啲系真系成功咗而又冇俾人拉到嘅，跟住做完一单又真系识收手嘅，可能翻咗去冇事噶啦。 系嗰阵时真系好多 的。叶继欢好似嚟咗第二次噶啦嘛，第一次做完一单噶啦嘛，系嘛？ 佢好似做佢唔止做一单嘅，佢做咗几单嘅。 但嗰个攞住 AK47 喺街度扫射嗰个画面系真系几经典嘅，真 的。但系咧后屘有网民话咧，嗰、那个原来拎住。嗰、那个 AK47 嗰个唔系佢嚟嘅，嗰、那个即系扎晒马嗰个唔系佢嚟。 系而家嗱，去到呢啲时间真系即系众说纷纭啦，系啦，已经唔知系咪真系咁嘅情况。而同埋咧，近呢十几廿年，其实都唔止今次啦。叶继欢呢个角色好似喺我哋电视剧啊、电影啊见过好多次噶啦。 有啊，我唔知系咪 exactly 做，即系其实咧唔系净系讲叶继欢，即系你阿桂炳雄又好啊，张子强都好啊。唔好讲，即系树大招风，直情做晒三个啦，林家栋、任贤齐同埋陈小春。但系其实九十年代咧，嗰阵时电影业系即系蓬勃过依家咧，其实都有人做过佢哋嘅角色嘅， 好多好多。 阿任达华做过，我记得 超多啊！我睇电视剧，我记得有唔知叫聂世官咁样嘅， 聂世官嚟嘅， 聂世官啊，唔知唔记得边套警匪片，一定有啊，好多次都有啊。 边个都做过嘅，即系除咗阿任达华之外。吕良伟都做过，嗰、套叫《惊天大贼王》咯，嗰套戏叫做。 即系香港咧，其实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就系咧，唔止以前咧，就系阿谢霆锋讲先嘅，就系香港咧系冇乐坛嘅，得娱乐圈嘅啫。跟住咧，呢个情况咧，原来喺其他地方都发生，咁就系、是、喺政治上面咧，啲人都系咁讲啦，无论系何韵诗佢哋嗰个抗暴联盟又好啦，或者系学界黄之锋佢哋嗰啲都好咧，周永康嗰啲好咧。永远咧，大家就系关注喺嗰个娱乐嗰度，即系将啲事件戏剧化啊！嗰阵时学联嗰啲咧，咪话佢哋嘻嘻啊咁样咧，完全将嗰个焦点 娱乐化咯， 系啊，就系娱乐化，咁啊冇咗嗰个事件去认真去探讨嗰件事嘅，咁所以而家叶继欢呢啲好似变咗一个娱乐角色咁样噶，唔系一个大贼王嗰咁样嘅评论噶。 系啊，咁咧，同埋咧，头先讲开咧，嗰个背景咧，九十年代背景咧，咪话即系裁军咁，有啲军火走咧。即系走咗落，即系可能佢哋用佢专才嚟香港做打劫咁样咯，所谓专才啊。咁咧，其实阿桂炳雄咧，某程度上个背景咧就系咁啦。咁桂炳雄咧，其实咧佢出身咧系由扒手出身嘅，即系广州火车站打人荷包咁样嘅。咁跟住咧就啲生意就越做越大啦， 咁进步啊嘛， 系啦，咁跟住咧就凭住可能佢啲可能即传闻啦，佢系军方嗰啲 collection， 咁咧就走啲走私武器啊，咁咪啲边度攞咁多武器翻嚟嘅，系啊，啲走私武器啊，弄埋啲武器咧就去打埋劫，系啊，咁跟住咧就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咁咧2001年嘅时候咧，佢咧曾经创过香港警察历史上啦最高悬红纪录，就200万港纸。 哇， 系啦， 今时今日都唔少啊！ 今时今日都唔少， 今时今日都未必有悬红200万去揾边个人啦、啊。 系啊，其实佢之前都成功过几单嘢噶啦，咁系后屘最后都零几年嗰阵时被捕，即系最后都天网恢恢啦吓，所谓咁样样。系、啦，咁嗰阵时就有呢啲背景，咁可能有或者嗰阵时咧。即系香港始终比较蓬勃啲啊，即系嗰个成个经济啊或者乜嘢。 如果当年相比好蓬勃， 当然我哋自己一个普通平民上去大陆，我哋都觉得哇，我哋好似大豪客咁样啊。 系啦， 吓我哋几千蚊好似个人哋使几年，使几年咁样。 系啦，啲详情呢啲咧就要问翻大肥或者阿 Win 都知啲嘅。 系 系系。系啦，我年纪仲轻啊。系咯，年纪仲轻又未必知太多咁样。 你知嘅时代已经系啲钱唔系见使噶啦，你玩嗰啲啊？ 唔系，即系唔系我上去都系 几万蚊先得嘅， 玩下啲机动游戏啊，即系 话贵咗啦。 系啦，机动游戏都贵嘅， 都系琴高琴上咁样。 系啦，系咯，咁有啲机 唔使靠依度嗰啲机动游戏啊嘛。 系咯，咁又要嗌下，即系唱歌嗰阵时咁样样。 但系贵咗好多嘅。 系啦， 我讲翻呢个主题咧，我记得细细个咧听过一啲传说嘅，嗰阵时我觉得呢啲人咧好似系传说人物咁样嘅，咁就系讲紧标心去标啊李嘉诚个仔咁样。 系。 系啦，呢个系咪呢个系 呢个张子强？张子强嚟嘅。 咁咧讲到好多一啲传说，而系真系当时电影电视又唔系成日去报道呢啲嘅时候咧，呢啲传说系好多人都知嘅。话咩啊？张子强就单人匹马咧就入咗去李嘉诚讲数啊，即系好似树下招风个画面咁样啊。咁跟住李嘉诚就梗系唔系咁易同佢屈服噶啦，咁啊话 后生仔， 即系唔俾咁啊点啦咁样吓，有搵人嚟拉你又点啦咁样咧？跟住阿张子强咧就话佢搵个 friend 咧就搵火箭炮怼呢间屋噶啦。 系啊，佢一攞成十亿噶，好似一攞，犀利喎！ 好多钱，总之就跟住就大家讲数，跟住又话到张子强咧，又系好有信义嘅，就倾掂一条数之后咧，就应承咗阿李嘉诚，就话以后李嘉诚嘅仔女咧，我就唔搞噶啦，咁样咁，所以之后咧，系咪张子强俾人拉咗之后？ 拉咗， 跟住好似叫阿李嘉诚，好似有帮佢咁样噶嘛？话 阿张子强咧就好犀利嘅，张子强咧就头先提过咧，佢系问李嘉诚攞10亿嘅， 系 咁咧，其实系10.38亿。 哇！ 喂，咁呢个我唔知系巧合定乜嘢，因为咧依家咧李嘉诚即系李家啦，有间公司叫长江基建， 系 咁咧，佢个上市即系依佢个系啦，佢个上市编号就1038啦。我唔知系咪有关系啊，但系嗰阵时应该未上市长基建系啦。 当时已经倾紧呢个问题啦。如果你要问啊，10.38亿点解咧？因为你第二时咧就可以呢个1038就讲翻计过噶，李生呢个 number 好啊。 同埋咧，佢依个即系纳税金额咧10.38亿咧，喺当时咧曾经录入过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 最高嘅。 系啦， 赎金 最高赎金就10.38亿喎，系啊，咁系李嘉诚真系俾咗啲现金佢，好似跟住阿张志有个传闻就系话阿张志强问，咦，我攞咗啲钱应该点做好啊？李生即系跟住阿李嘉诚同佢讲啊，你买翻我公司啲股票啦。 系好似 讲 笑咁 样。系啊，但系好似系真系发生过呢件事。系啊，咁跟住我睇到呢段文章嘅，即系呢个我听到呢段传闻嗰阵时候，我心谂， 哎呀，对得翻个故事。咁你我唔识买股票，你公司股票即系咩名字我又唔记得。哦，咁啊，咁啊，我就今日 1038啦， 我就1038你就知噶啦，咁样。 跟住我谂啊，你原来咧你胆搏胆冒住坐监嘅风险攞完李嘉诚嗰10.38亿，最后又原来系俾翻李嘉诚，系摆翻佢间公司度咩？系啊，我觉得呢个有 我咯， 系咯，咪最后我慢慢拈下咪拈翻我自己度，真系李生真系劲啊！我想讲呢啲真系 好，不过今时今日即系一个好处啦，又系一个都系一个好处嚟嘅，即系香港而家好少见呢啲咁嘅情况嘅啦。我听过好多外国嘅朋友。同我讲，其实香港真系个福地嚟嘅，治安真系算系好好噶啦。即系呢啲所谓标心啊，打劫金铺啊，呢啲喺近年咧已经好少发生噶啦。打劫银行啊，呢啲好少发生啦。 系啊，我喺度谂紧咧，嗱，除咗可能即系当然，即系我哋警方即系慈母啦，咁当然即系做好多嘢以外咧，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是、即系强国真系有钱咗。 系 咁咧，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讲80-90年代啊。有一个说话就系咧，其实好衰嘅，咁但系又成日讲嘅啲人，就系话咧大陆咧人多命贱，系啦，咁命贱咧就乜都够胆死做噶啦，系啦，咁我穷啊嘛，咁我又想搵钱啊嘛，大学我又冇乜搵钱技能啊嘛，横掂我都系，我难听啲讲句，我贱过劈泥，难过劈浆咁样噶啦，咁我不如我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赢一条， 系啦， 系， 咁依家就贵咗咯，依家啲人。 而家就算去到近年咧，有啲比较冇咁先进嘅地方咧，如果接近新年咧，个治安都会特别差噶。因为讲紧嗰啲农民啊，或者喺嗰度外地打工嗰啲人咧，佢哋当时冇乜钱咧，佢真系即系个心态系我抢都要抢翻啲翻乡下噶啦，我就嚟过翻乡下过年啊咁样。咁所以喺接近新年嗰啲时间咧，即系嗰啲警方都加强大戒备啊，咁跟住都会叫大家小心啲啊咁样。 系，但系咧，即系近排阿叶继宽先生啦吓，过世咁样啦。咁咧有一样嘢咧，有一个文章我睇过又。讲到好唏嘘嘅，就系话咧，嗰阵时叶继宽又好，桂炳雄又好，我去嚟香港做，即系喺香港打劫做大茶饭咁样。咁但系咧，原来计翻条，即系有人喺度计条数啦，就系话，其实你嗰啲咩所谓大茶饭，依家喺香港，你楼未必买到层咯。 叶继宽都买唔到楼， 系啊，即系你 张子强买到啊，十亿嘅。 张子强又买到，系啦，10.38喎，系啊。 叶继宽打劫金铺，咁啊系啊，都买到嘅，细啲咯。 系啊，话嗰度有人计过条数，喂，你得嗰几百万咁样，你买完层楼，你都啊唔使供咯，随时唔使供咁样。 咁如果根据你节目开头讲嗰啲网民写文章嗰啲人嘅定义，就而家所有人都要出嚟打劫噶啦，个个都系逼上梁山噶。 咪仲系打完劫。之后 系啊， 我都系得层楼，乜都冇。 系咯，而家点解买上唔到楼，上唔到有咩办法啊？攞支枪去打劫咯，咁样咁打劫打劫，要打几多间金铺先至够买到层少少嘅楼？ 系啊，你随时仲系咧，仲系要供添，即系表手嘅，我仲系要再供，之后不停打劫，跟住唯有供楼又系要， 即系被逼噶都系。 系啊，咁我觉得呢样嘢会唏嘘，即系又甚至咧，我听过个讲法就系话咧。依家啲人边度使打劫啊？我基本上我有钱，我用啲模型科法打劫你班友都仲得啦。 而家啲人聪明咗，同埋科技先进咗啊！而家真系好多嗰啲不诚实使用电脑嘅打劫方法。我近上个礼拜咧睇一个好正噶，即系佢嗰个砸那个科技。佢諗到嗰樣嘢係真係好似喺個櫃員機嗰度呢，喺個上面呢加一嚿膠啊！嗰個膠呢同個櫃員機呢係零破綻，我覺得冇人可以睇得穿嘅。啱啱破開櫃員機一個正方形嘅口啦，跟住貼一嚿膠上去，嗰個膠呢就係一個隱蔽鏡頭啦，跟住就可以知道你嗰張卡嘅密碼、撳密碼嗰啲咁樣嘅情況。喺大陸撳機真係要小心。 隨時唔使咁複雜啦，你隨時打個電話，你哋已經呃到400万翻嚟啦。真係我都唔知嗰陣時即係啲大賊咧，你見到依家哦，原來打個電話我可以有300万噶咯，我都唔知佢有咩感想咁真。 日日都有喎，而家都仲有。 有早排先有個大陸學生被人呃咗300万。即系有啲电话骗案嗰啲， 系又都有顺丰咩？呢度系顺丰快递咁样嗰啲咁样嘅录音电话。今日我睇新闻又有个阿禅咁样咧，都可以都系呃咗10几万翻嚟噶，五廿几岁阿禅就扮个18岁嘅少女，咁跟住咧就呃个喺外边打工嘅同乡嘅人，咁啊话日同佢称呼为老公啊，咁样咁啊 send 啲相俾佢啊，问下佢食咗饭未啊，咁样咧都呃18万啊。 系啊，点解你冇嘢啊嘛你？冇嘢嘛，18万。 我冇嘢，我等阿 Win 心上嘅，你估阿 Win 就系去英国啊？ 系咯，唔系我惊你有事，你讲到好似有啲泪光啊，原来 我冇嘢。我边有咁蠢啊？八旗嗰只唔知啊。 唔系我依家我信信你。 你知你几多吓？你记得女女嗰啲吓头色咁正噶啦？你有冇研究过系咪全部都真噶？ 呢个咧， 交往嗰啲女女。 唔系呢个可以开一集讲，因为我哋嗰个主角咧，佢啱啱系英国。系啦系啦，咁我呢啲又系，即系我真系唔知点解成日撞唔到佢，咁搞到咧，即系一想讲一啲话题啊，阿 Vin 唔喺度讲唔到添啊。 大家成日喺度互推嘅，所以我咧通常都尽量争取出席。就费事我一唔出席咧，就大家将啲罪名加俾我。 唔系罪名嚟嘅，即系我都系炸大边，即系个一代枭雄嚟噶，边都系。 系喺电片上面，佢都系一代枭雄嚟嘅。系咁咧，经验同大家分享。 系啦，咁讲翻啲大贼啦，咁咧，所以咧，都好唏嘘嘅。其实咧，即系个年代咧，或者时代真系唔同咗咧。即系你话呢班你张志强啊、叶继宽呢班友，你话佢系。一代枭雄又好，你话大贼抵死又好，乜都好。咁咧，但系咧，即系毕竟有人觉得，喂，你毕竟都曾经所谓英 so call 叫英雄盖世咁样。咁啊，点解即系如果摆落依家会发生啲咩事咧？其实咧，树大招风呢套戏咧，过瘾在就系一点啦。就系佢嗰套戏咧，未睇过嘅听众咧，就可以即系睇一睇。 咁咧，但总之大家咧就唔好似即系有啲人咁样以为系一套动作片啊，扮扮扮咁样好多，即系好多爆破场面，唔系嘅。佢主要都系讲翻喺一个时代变迁底下，喂，你之前你点样勇武啊，点样英雄盖世啊？你个成个大环境变咗，你都系缩到好似一我衰啲讲佢一只狗咁嘅样系。 阿任贤齐做嘅叶继欢咪就系咯，即系好似我喺个剧透少少，好多人都睇过噶啦。即系讲佢如果唔捞呢啲打劫，咁去捞少少正行噶啦，算系偷盗电器咁样系嘛。跟住要做啲正当生意，即系同啲官打交道啊，都 大陆官啊，大陆官 系啊，都好惨嘅。跟住佢就即系顶唔顺啦，闹我。 系啊，咁跟住仲要俾啲官舞嚟舞去啊，玩啊，灌佢饮酒啊，当佢狗咁喝啊，咩样？系啊，即系某程度上都表现咗，原来个时代咧就真系唔同咗啦。 喂，题外话，即系每一种人咧，佢都有即系当年吓，无论以前我之前嗰啲讲过，明星又好似近代又系渣咗，贼都会近代渣咗。你觉得呢三个大贼之后咧，如果你真系要谂一个经典嘅犯罪人物喺呢三个人之后喺香港出现嘅，好似真系谂到啊，捞唔捞到啊？有冇啊？ 咪689唔系，即系我唔系话佢犯罪， 伟人 啦，即系讲伟人，枭雄， 大家都好憎嘅人，可能第时都一代伟人689啦， 系咯，枭雄咯， 仲有咧就 可能佢真系， 我真系捞唔到啊，好似我哋治安真系。即系可能 OK 好喎，好似冇乜大贼咁嘅人物出。 冇，我又一时谂唔到啦。你有乜嘢都系嗰句，嗰啲人你打电话骗案仲好啦，仲同你拎住支 AK 周围扫啊。 系啊，我近年即系识得嘅经典犯罪人物，可能系古惑天王啊 ，BT 嗰、那个。 哦， 我觉得佢系好人嚟噶。 但系冇办法啦，沉晒啦又。系啊。 系啊，跟住都冇啊，真系冇啊。 冇噶啦，佢依家呢个年代根本好多嘢咧。即系我自己，我呢啲30多岁嘅人个感觉就系、是，好多嘢好似俾你压死住啊，即系死气沉沉啊！依家香港系一啲咁嘅气氛嚟噶嘛，咁所以咧，呢啲死气沉沉嘅气氛，好似你做乜你都好似唔系好出到位咁嘅样，所谓 啊，即系做贼都唔靓啊， 系啊，做贼都唔靓。 不过呢个就对我哋嚟讲好事嚟嘅。我嗰阵时喺街我都研究过香港，做贼应该特别难嘅。尤其是如果大贼都难讲啊，细贼系好难噶，因为冇得走啊，好逼啊。 系啦，你谂下，你假设阿 Vin 咁样去打劫金铺咁样，打劫完金铺， 一出门口 你俾啲 几百人喺度围住睇住你，攞晒部手机影住你，喺度睇个直播，哇！但有人打劫金铺啊，咁样。 或者俾啲劫 K 嘅 K 咁样 PK 咁样咁样，成件事好跟住。你安排啲车又塞车，你等到塞车咁样，都唔知点搞真 系。的士又话唔过海咁样。 系啦，跟住过两日咧，俾埋高登仔起底啦。 系啦， 系啦。 哦，呢个就系阿 Vin 咁样，佢咧就喺边度做。 系啦，翻个工，系啦， 真系攞走啊，真系。 系啦，有18个女朋友咁样，嗰啲全部起晒出嚟咁样。 跟住佢又匿埋喺边度吓，又有艘游艇车佢翻嚟咁样，冇得走啊！ 系啊，咁所以咧就依家香港都变咗噶啦，变咗色噶啦，其实即系连贼，即系嗰个所谓风起云涌嘅年代咧，都好似慢慢过去咗咁样。 睇下啦，其他呢样就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虽然以前啲贼点解咁嗒住呢个肥猪肉，因为当时系个肥猪肉，咁好啦，而家就唔系一个肥猪肉啦，咁就冇咁多贼嚟睇住我哋个 market， 咁但系我觉得某程度上都证明香港嘅治安咧系真系非常之好嘅，我一向都。算系黄絲撐警啊！我系支持香港警察，我觉得香港警察我真系相信嘅，有佢一啲本身系为咗一啲维护社会公义啊，一啲咁嘅警察存在，咁我哋唔好俾一啲不良嘅警察咧，就去即系做啲咩警棍延伸嘅警察咧，就去以偏概全咁盖过晒我哋对所有警察的印象。我呢度咧，我真系想俾个 like 维持香港治安嘅所有人嘅。好啦，我哋呢一节讲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再讲。 好，拜拜。